长生殿第六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ibriVox 所做的录音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十一出，文乐。捣蛋扮嫦娥，引仙女上。清光独把梁宵战，今万古纤尘不染。散遥空，风露洒银蝉，一派仙音为展。药到长生离结尘，青爷面目本来真。云中细看天香落，冷已苍苍跪一轮。吾乃嫦娥是也，本属太阴之主，浪传后羿之妻。七宝团卵，周三万六千年内，一轮皎洁，满一千二百里中。玉兔金蝉，产结长明至宝。白鱼丹桂，众成万古奇葩。象有霓裳羽衣，仙乐一步。九秘月宫，未传人世。今下界唐天子，知音皓月。他妃子杨玉环，前身原是蓬莱玉妃，曾经到此，不免召他梦魂，重听此曲，使其醒来记忆，谱入管弦。尽将天上仙音留作人间佳话，却不是好。韩皇过来，贴有老旦，你可到唐宫之内，引杨玉环梦魂到此听曲，曲终之后，仍旧送回。贴灵旨，老旦好评一枕游仙梦，暗受千秋法曲音。银丑下，贴奉娘娘之命，不免出了月宫，到唐宫中走一遭也。明和谐应，繁星为闪，抚将尘世遥瞻，只见空蒙香雾，早离却玉府青岩。一任佩瑶风影，衣动霞光，小步红云殿，待将天上月受宫餐，密召芳魂入彩蝉。来此已是唐宫之内，你看鱼跃壁，龙为眼，那杨妃和似海棠睡足增娇艳。轻唤起永宾殿，杨娘娘起来。 淡半梦中魂上， 恰才的坠凉后，雨困云烟，恰好是酣眠处，粉腻黄年。 贴娘娘有请。 但 呀，深宫之内，檐下何人叫唤？俏每个宫娥报，青来化颜。 贴娘娘快请。 但做倦态欠身界，我将雀雀朦胧深浅，慢腾腾待自起开帘。 呀， 原来是一个工人。贴，俺不是立长门，走凤成弦。但，不是工人，敢是别院的美人。贴，俺不是列昭容，欲作成瞻。但，这等你是何人？贴，儿家月中侍儿，名唤韩皇，则俺的名在瑶宫月殿签。但今借，原来是月中仙子，何因到此？贴，恰才奉恒娥口敕亲传点，请娘娘到贵宫中花下消炎。但，哦，有这等事？贴，娘娘不必迟疑，儿家引导就请同行。指碧落，足下云深冉冉，步清霄，听耳中风弄纤纤，乍凝眸，星斗垂垂似可怜。早望见烂灰灰宫殿影在镜中前。但呀，时当仲夏，为何这般寒冷？贴，此即太阴乐府，人间所传广寒宫者是也，就请进去。但喜戒，想我着指凡姿，今夕得到乐府，好侥幸也。亲尤甚，满意欢，这些景物都似曾见过来，还玉器，依稀风景慢猜闲，那碧桂花开得任早。贴，此乃月中丹桂，四时常茂，花叶俱香。但看戒，果然好花也，看不足，喜更添。金英坠，翠叶间，氤氲芳气透衣间，人在桂阴前。你看一群仙女，素衣红裳，从桂树下奏乐而来，好不美听。贴，此乃霓裳羽衣之曲也。杂扮仙女四人、六人或八人，白衣红裙，锦云间，璎珞飘带，各奏乐唱。绕场行上界，但贴旁立看界。西天月花丛斗年，拂霓裳露沾，迥隔断红尘荏苒，只写出瑶台清艳。纵吹弹舌剑欲仙运天，竟不醒人间梦魇。停不住天宫露签，一枕游仙曲中闻言，复知音重翻简。但妙在此月，清高婉转，感我心魂，真非人间所有也。飘渺中，簇仙姿，婉层展，听彻清音意艳艳，数琳琅婉眼，数琳琅婉眼，一字字偷将凤邪清点，按宫上淘几指而见。晕修敛，枉自许午觉歌宴，比着这君帖雅奏多是浅。 请问仙子，愿求月主一见。 贴，要见月主还早，天色渐明，请娘娘回宫去吧。 你攀缠有路因相念， 但 好寄取心生无欠。 贴， 只误了你把枕上君王半夜儿闪。 杨妃已回唐宫，我所向月主娘娘复旨则个。 碧瓦铜轩月殿开，还将明月送君回。君天虽许人间听，却被人间更漏催。 第十二出质朴，老旦上。西宫裁缝传呼罢，安排水榭要清家。漫卷金莲散朝霞，玉钩却映出阳挂。奴家永心是也，与念奴妹子同在西宫，承应贵妃杨娘娘。我娘娘再入宫闱，万岁爷更加恩信，真乃三千宠爱在一身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今早娘娘吩咐收拾和亭，要至曲圃，念奴妹子在那里服侍小庄，奴家先到此间，不免将文房四宝摆设起来。你看笔床出伏，光分素杂，燕池新在，香拂墨华，绿荫深处多优雅。竹风影荷露洒，对波纹连影开参差 呀。兰麝香飘，佩环风定，娘娘早则到也。 淡影贴上， 幽梦清宵度月华，听霓裳羽衣歌罢，醒来音节既无差，凝翻新谱笑场下，豆画长眉翠淡浓，远山移入镜当中，小窗日射胭脂颊，一朵红酥选玉容。我杨玉环，自从结发感君之后，贺宠弥生，只有眉飞惊鸿一舞，圣上时常夸奖，私欲另制一曲演出其上。正在推敲，昨夜忽然梦入月宫，见桂树之下仙女数人，素衣红裳，奏乐甚美。醒来追忆，音节宛然，因此吩咐永信收拾和亭，只待戏配宫商谱成新曲。 老旦，启奏娘娘，纸墨笔砚已安排齐备了。 旦，你与念奴一同在此伺候。 老旦贴印，做打扇天香戒，但做质朴戒。 和气满纱窗，鸾间漫生西莞青拿，待谱他月里清音，细吐我心上灵芽。这声调虽出月宫，其间转移过度，细微曲折之处，须所自加细审安插，一字字要调停如法，一段段须融合如画。这几声上嵌调匀，拍起怎下。 内座音听，但执笔听见。 呀妙啊，听宫音数声，恰好映红牙。 狐以至顽，永熙是什么时候了？ 老旦，晌午了。旦， 万岁爷可曾退朝？ 老旦，尚未。旦， 永熙且随我更衣去来，念奴在此，伺候万岁爷到时，急忙通报。 贴，领旨。旦， 好评晚进增鹅翠，满室香纱换蝶衣。 引老旦随下，身行上，散前功，朝出罢，您对玉人常奏闲话。寡人方才回宫，听说妃子在和亭上，因此移进前来，依流水待觅胡马，把银堂入榻。贴见见 呀，万岁爷到了。 生，念奴你娘娘在何处闲欢耍，怎对相机有笔砚交加？ 贴，娘娘在此质朴，方才更衣去了。 生，妃子妃子，美人的事被你都占尽也，但不知至神曲谱，待寡人看来。萧想从头去咋？妙哉，指着锦字隐隐隐勾笑，跟杜宇宦宫没半米差。好奇怪，这谱连寡人也不知道，细按音节不是人间所有，四重天下，国去高贺寡。妃子，不要说你娉婷绝世，只这一点灵犀，有谁记得你来？您聪明也堪压倒上阳花。 但换装迎老旦上，换青装多优雅，是深宵天潇洒，臣妾见驾。 生福见，妃子坐了。妃子，看你晚妆新饰，妩媚一增，似迎风袅袅扬枝，挽绫波灼灼莲花，芳兰一朵，斜把云环压，越显得旁儿风流洒。 但陛下今日退朝，因何任晚？ 生，只为灵武太守圆缺，地方紧要，与廷臣议了半日，难得其人，朕特着郭子仪补授此缺，因此退朝迟了。 但妾后陛下不至，独坐和亭，爱风来一弄鸣沙，闲学谱心声奏雅，怕输他舞惊鸿，曲中满座有光华。 生，寡人试见此谱，真乃千古奇音，惊鸿何足道也？ 但妾凭意见草草创成，其中错误还望陛下更定。 生，再同妃子细细点看一番。一长袖相间并雅，翻半谱预先同把。妃子，似你绝掉佳人是真寡，要密破绽并无毫发。再问妃子，此谱何名？ 但妾于昨夜梦入月宫，见一群仙女奏乐，尽着霓裳羽衣，意欲取此四字以名此曲。 生，好个霓裳羽衣，非虚假，果何伴天香桂花？去仙姿，想前生原是月中娃。 此谱即当宣赴梨园，但恐俗手灵功未按其妙，朕欲令永兴念奴先抄图谱，肥子亲自指授，然后传与李龟年等，教习梨园弟子，却不是好。但 林子 深吸旦起戒，天已薄暮，进宫去来。晚风吹，杏月挂，但 正一缕凉胜凤榻。 生妃子，你看这池上鸳鸯，照双眠并蒂花，芙蓉不及美人妆。 但杨柳风多水电凉， 老旦花下偶然歌一曲，和传呼法部按霓裳。第六段完，录于台北2024年3月。